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，秀出你的声音，为梦想而战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， 咨询电话010-8501-3045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正在许崇光的诊所，突然一个叫温琪的女孩来找许崇光看病，而她的经历和之前的韩夏却出奇的相似，这让沈秋颇感不安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池莉看沈秋走到神儿，狐疑地问着。 没什么事。沈秋笑了笑，算了，许崇光是成年人了，总归比他清楚该如何对待那些过去。这一天注定事儿多，沈秋开车准备去杂志社，陶安可昨天告诉他，这两天沈成阳生父那里有了些眉目，让他今天下午过去一趟，有事要和他商议。他刚刚发动汽车，陶安可就打电话过来。喂，我拿到沈成阳和他亲爹的 DNA 对比结果了，可惜杂志社里出了内鬼，沈成阳已经知道了，你小心他狗急跳墙。陶安可的口气难得严肃，沈秋也跟着紧张起来。什么情况？昨天杂志社遭了贼，什么都在，就是 DNA 比对结果没有了。可惜他脑筋不好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不备份呢？陶安可冷笑着，你今天就不要过来了，这边乱得很，沈成阳又在你和许崇光手里吃过亏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知道了。沈秋挂断电话，微微皱了皱眉。沈家向来是本本分分的商人，沈成阳的路数却和沈建相去甚远，手段更是简单粗暴，沈秋相当看不惯。他发动汽车准备先回家，没想到沈成阳却在他家门口守株待兔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这家伙想干什么呢？沈秋不禁颇为惊奇。沈成阳西装革履，一副刚从办公室里出来的模样，倚在他那豪华座驾旁边，看到沈秋的车就走了过来。沈秋摇下车玻璃，眯着眼看着他，眼底是毫不掩饰的警惕和敌意。别担心啊，这大白天的，我还不至于当街杀人。沈成阳的精神状态显然比那天强了很多，至少像个正常人的样子。沈秋深刻地怀疑沈成阳心里绝对不正常，他此刻嘴角竟然还含着那么一丝丝笑意，一副翩翩绅士的风度，完全没有那一天狂犬病一般的模样。给个面子，咱们俩找个地方聊聊，公共场所，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沈秋迟疑了片刻，鉴于他们上次见面，沈成阳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他不明白沈成阳怎么有脸还在他面前出现，而且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你可以叫个人过来陪你，比如说栾池，毕竟是沈家的家务事。 沈成阳大概明白沈秋的顾虑，竟然主动退了一步。你们两个人，我一个人，总可以了吧？地点你来定。如果说方才沈秋还摸不准沈成阳的意思，那么现下他明白了，他是来讲和的，因为沈成阳太清楚那份 DNA 比对结果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沈秋笑起来，他并不准备接受沈成阳任何的谈判筹码，但他很享受这一刻。向来居高临下的沈成阳不得不向他低头，他是个俗人，自然喜欢报复。栾池很快选好了地方，沈秋和沈成阳各自开车过去。那是间半开放的咖啡厅，栾池经常在那里解决早餐。这家咖啡厅位于写字楼林立的商业区，工作日的午后人流量并不大，大厅里流淌着轻音乐，恬静而安逸。沈成阳斯文地抿着咖啡，苍白的脸很是平静，丝毫看不出上次与沈秋见面时的癫狂。他坐下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陈雅说你和许崇光在交往。沈秋挑眉，不明白沈成阳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是又怎么样？沈成阳的眼底掠过一丝恨意，他直勾勾地盯着沈秋，冷笑着说，哼，你还真会选人啊，我一直以为你会选他呢。他指了指坐在沈秋旁边的栾池，眼里的凶狠与沈秋来说有些莫名其妙。理论上讲，他是我母亲的养子，放在古代你也得叫他一声哥哥。沈秋冷笑了一声，哼，至于我的私生活你无权干涉。沈成阳还想再说什么，栾池却开口打断了他，我偏写一个钟头四位数的工作，不是为了听你这位公子哥跟我这扯感情问题的。什么时候你们俩要打遗产官司了，倒是可以找我。栾池毕竟是律师，平素里和沈秋一起时不会怎么样，面对外人就不会那么好脾气了。遗产官司？沈成阳一审，那倒是快了。沈秋你还不知道吧，老头子快不行了，这个月进了两次重症监护室了。只要你们把那个 DNA 鉴定结果一扔出去，我保证他当场毙命。哟，这倒是个好消息。沈秋不为所动，最盼着他死的不是你吗？沈家的公司可以全权到你手上了，我先恭喜你，祝你早日破产。沈成阳脸色变了变，这句话明显戳中了他的痛处。沈秋冷笑地看着他，毫不在意。眼下他很清楚沈成阳在忌惮什么，如果说沈健好好的，以那个男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格以及对沈成阳多年的感情，沈成阳的身世搞不好会被他瞒下来，日后沈成阳和程雅联姻也好，继承公司也好，那才叫名正言顺。可是沈健死了，沈成阳又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沈氏的股东必定反水，和程家的联姻必定泡汤。如果是许依晨再掺和上一脚，那沈家破产清算简直就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了。那些什么股份什么遗产都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。你也是沈家的大股东啊，沈家破产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沈成阳眯着眼看向沈秋，我也没指望你答应什么，只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，这对你来说毕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。沈秋觉得有趣，沈成阳竟然也这么天真。沈成阳你怎么还不明白，我对沈氏这艘大船毫无留恋，我做梦都想看到沉船的那一天。那些股份本来我根本就不想要。他一边说一边冷笑，口气恶狠狠的，简直恨不得当场吃了沈成阳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沈成阳不死心地又劝了沈秋好一番， 然而对面两个都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他也是毫无办法。谈判彻底破裂，栾池起身去开车，沈秋警惕地看着沈成阳。他见过对方疯狗一样的态度，一个人面对他多少有点害怕。那天在停车场是我不好，吓到你了。等栾池走了，沈成阳才开口，我已经惩罚过我自己了。他一边说一边把袖子卷起来，男人白皙的手臂上有三道狰狞的刀痕，看起来伤口颇深，像三条丑陋的蚯蚓爬在他的手臂上，让沈秋觉得毛骨悚然。有病吧？他的话脱口而出。沈成阳痴痴地笑起来，对沈秋的反应毫不意外，他的口气轻松而愉悦，只有眼底带着一丝神经质的扭曲。姐，你不会想到的，我知道自己身世那天真是高兴坏了。你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姐，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。姐，我爱你，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爱你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很轻，但吐字清晰，沈秋离得近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只觉得后背发毛，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你神经病吧？他有点被吓到了，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沈成阳被骂了，却丝毫不在意，只是继续说，你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还去见过你一次，不过那时候你被整得迷迷糊糊的，根本认不出我来，只认识那个许崇光，我气坏了。但是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敢做，沈健没把公司的权利给我，我妈也不听我的，我原本想着等我掌权了肯定救你出来，没想到许崇光。沈秋，走吧。沈秋来不及反应，就听到栾池在他身后叫了一声，他站在门口，显然听到了沈成阳的话，此刻正一脸阴云密布，像是随时要上来把沈成阳撕碎一样。沈秋回过神来，刹那间愣住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在医院里见过许崇光？沈成阳的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，自然而然一点也不像假装。你以为你是怎么被放出来的？你得有心理医生的鉴定结果才能出来，当时给你做鉴定的就是许崇光啊。别和他废话了，走吧。栾池皱着眉头走上来，伸手搭在沈秋的肩膀上。沈秋愣怔了片刻，才跟着栾池转身离开。咖啡厅里，沈成阳目送沈秋离开，原本盛满了温柔笑意的眼逐渐变得冰冷和桀骜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栾池，许崇光，有点意思。沈秋跟着栾池上了车，心里却仍然在想沈成阳刚才的话。他被关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和许崇光见过，那他为什么记忆里却没有这些片段？他曾经两次梦到过自己在医院里被许崇光治疗，那到底是些梦境还是现实？他越想越觉得狐疑，不禁头疼地揉了揉额角。栾池，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见过许崇光？他忍不住问道。栾池把车子停在路边，扶着方向盘，有些焦躁地拉扯着领带。他皱着眉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打开窗户看着车外。你倒是说呀。沈秋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你都不记得了？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兰池沉声说道，早知道沈晨阳那么嘴贱，我今天不会让你来的。 你的意思是这是真的？ 沈秋愣愣地看着栾池。 我在精神病院里就认识许崇光。 栾池轻叹了一口气，当时就是我联系的许崇光去帮你治疗的，把你救出来，后来却发现你完全不记得他了，我就也没当回事。那半年的记忆对你来说或许太痛苦了，所以就把他也跟着一起忘了。许崇光也觉得你忘了就算了，所以你说你们开始交往的时候我真的挺诧异的，毕竟你不记得也就罢了，许崇光可都是记得的，也许他那个时候对你就有些感情了吧。沈秋怔了怔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以沉默对待。一段别人都知道自己却不知道的记忆，还是和许崇光的记忆，沈秋突然间有些淡淡的遗憾，他怎么会把那段记忆都忘了呢？也不知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那天晚上沈秋做梦了，他梦到医院里的房间，不是那些昏暗的小隔间，潮湿又晦涩，被单散发着发霉的味道，那是一间有阳光的大房间，很亮堂，亮得有些刺眼。许崇光就坐在房间里的写字台前，桌子上摆着绿色植物，有一些开了花，有清淡的花香。沈秋推门而入，坐在许崇光面前，男人抬起头看着他，露出了一个招牌似的温暖微笑。恭喜你啊，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我和几位医生做了联合鉴定，以你目前的状况可以出院了。沈秋瞪大眼睛看着许崇光，嘴角抖了抖，许久才勾起一个扭曲的微笑。他苍白的脸因为半年的折磨而显得有些憔悴，憋不住的眼泪一点点地渗出来。想哭就哭吧，适当的情绪宣泄对你有好处。许崇光的眼底掠过一丝温柔。于是沈秋不再压抑自己，轻声地啜泣起来，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。他在这半年时间里哭过很多次，却没有一次哭得这么畅快淋漓。他哭了很久，许崇光适时帮他递上一张纸巾。许崇光的手指修长，也很纤细灵巧，一直玩弄着自己手里的钢笔。那是一支通体黑色的钢笔，只有笔帽上镶嵌着一块小宝石，闪闪发光，格外扎眼。那支钢笔在沈秋的眼前晃来晃去，他模模糊糊地看着顶端的宝石，渐渐地有了一丝倦意。就在要睡着的那一刻，他分明听到了许崇光叹息般的说话：忘掉我吧，沈秋，如果你幸运，希望你永远不要记起这样的我。沈秋在黑暗中睁开眼睛，不出意料地发现自己又梦游了，枕边一片冰凉，窗帘被吹得呼啦啦作响。他懊恼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深恨自己每次梦游都有开窗的癖好，毕竟如果没有这扇窗，他自己都不见得发现自己在梦游，足以让他自欺欺人好长一段时间。可是这一次就算没有开窗，他也会怀疑自己在梦游，毕竟他已经很久很久不曾做过那么真实的梦了，梦里的场景真实的简直像是曾经发生过一样。而他最后被许崇光催眠了。沈秋忍不住地想，难道说他不记得许崇光其实是被许崇光催眠了？

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。 营养多，吸收快，含钙高。 没错啊，说的就是瑞麟羊奶。好羊奶选瑞麟品牌，推荐四年时间，这款羊奶粉啊，现在选择的用户是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复购率也保持。无奈5月1号就要正式涨价，那么涨价前夕的这一波囤货机会，您可千万别错过了。 是的呢，每天一杯奶，早餐喝，增加一天的原动力，晚上喝，一夜好入眠，累了、困了、饿了、乏了，都可以来一杯。 嗯， 随时喝，随时营养，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，给您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。原来呢是一盒300克15袋的包装，258元的原价。现在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只要3折，89元一盒，一次性订购8盒，还有一个折叠购物车免费赠送。 没错，花上712块钱可以喝上4个月的羊奶粉，同时赠送给大家一台买菜购物解放双手、排队等待解放双腿的带凳子的折叠购物车。 嗯， 这个购物车啊可以用上几年的时间，带回家送爸妈，他们肯定是夸您贴心，自己用也是我们外出野营商超选购的必备帮手，自己去买一个就要198，今天咱是免费赠送了。 没错，这个手拉车啊，就像咱们徐姐说的，你广播里说不出它的好处，说不好得自己亲眼看到就会知道，很超值。那这次的选购呢，我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从用料到实际的操作的方便程度，可谓是精挑细选。 嗯， 那瑞麟羊奶啊，订购8盒就送购物车，当然也是磨合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的，鼓励大家呀多多囤货。 没错啊，最近很多朋友都是16盒、20盒、48盒的在订购，都是我们的铁杆粉丝了。希望可以花少钱享实惠，我们都能够理解。但是说到涨价，也真的是无奈了。 对， 因为羊奶的原料收购价格啊，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。所以说啊，成本这样大幅度的上涨，没办法持续现在的价格。那同时也是保障我们每一包羊奶的纯度，所以涨价的局势不可更改。但是涨价大潮，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就提价，而是给了一个期限，大家在此之前依然可以享受优惠价格。 没错，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89元一盒，订购8盒是712块钱，再送凳子、折叠手拉车。来看到0087的朋友订了16盒，说自己啊喝瑞麟羊奶已经有2年时间了，以前呢是睡眠不好，不到12点眼睛闭不上，这现在啊每天都能有5个小时的深度睡眠了，睡好了精神就好。还有1253的朋友订购了24盒，是给爸妈买的全年装，说爸爸还在上班，妈妈已经退休了，这羊奶呢就是看中当中的超高含钙量，年纪大了补钙不能停。 是的啊，说到补钙，我们平时啊会吃一些虾、海带、喝骨头汤之类的，但其实啊这样的方式进补进去的钙质非常的稀少，那吸收就更不用多说了。那么瑞麟羊奶的含钙量，首先每100克就有640毫克，而且它们都是天然的乳钙，钙磷比例合适，吸收效果非常好，所以啊您一天喝一杯就足够了，当然您要是想多喝也完全没问题。好，提醒大家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结束，原价8盒羊奶是2064，再加上198元的购物车，今天一共只要712块钱。 没错， 只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了，需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，我觉得呀，喝奶啊不一定是孩子的专利，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注意的补充营养的方式。我们疲于奔命，在工作、应酬、加班之间，可能会觉得身体已经很疲惫了。